那相关的时间大家轻松一点哦，大概剩下不到五十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呢就可以呢把今天的课程做一个结束了。那行程之术呢，请同学翻一下29页第三个标题呢，这边帮同学整理的年度研讨会还有期刊论文里面呢，关于行程之术呢常考的一些争议问题的研究。那不过哦，这些争议问题呢一样今天大部分都看不到，因为绝大部分的争议类型呢都是形成的形式的形成诉讼，也就是适用非讼法理，强化非讼法理的概念，这些都等到序论的章节呢介绍完之后我们才会回过头来看。所以呢跟形式的形成诉讼有关的，像第一个类型违约金酌减的诉讼，这个先跳过去。同样的，不动产经济的诉讼，这也是刑事的形成诉讼。那38页裁判分割购物之诉，这个也是。所以今天我们只请各位看第五个，来协议分割购物之诉啊。这个协议分割购物之诉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呢，就是各位45页看到的最高法院呢90年呢10月16日呢民事庭决议，在这个45页的第三点实务见解的部分，请用荧光笔画起来，这是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争点，选择题跟实例题呢都曾经出现过，所以我们呢利用一点时间跟同学说明一下。来，这个协议分割购物之诉呢，最主要呢列在这个专题来探讨呢，就是要你跟裁判分割购物之诉比较。那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啊，只有裁判分割购物之诉才是形成诉讼，因为主张的是民法824条呢分割购物的形成权。那如果你是协议分割购物之诉的话，这个不是形成之诉哦，它的性质叫给付之诉。那为什么叫给付之诉呢？因为协议分割之诉的前提是你们之间有一个协议分割的契约，大家共有人呢坐在一起订了一个契约分割的契约书，那有人不履行这个契约，我们就告他呢诉请履行呢协议分割的契约，这就是民事诉讼法上所谓的协议分割购物之诉。所以它的性质从定义论而言清楚可见，它是给付之诉，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你们契约的请求权，诉请对方履行契约履行债务，并不是一个形成权形成之诉。所以性质上来讲，第一个重点就是呢它是一般的给付之诉，并非形成之诉。紧接着第二个重点在诉讼的形态，来，诉讼的形态叫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借机会复习一下为什么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呢？来，譬如说题目长这样，甲跟乙丙呢有一个呢分割协议的契约书，那么乙丙呢事后不履行分割协议，所以甲就列乙丙为被告，提起一个履行分割协议契约的诉讼。那请问你，共同被告乙丙之间为什么叫做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啊？那你分点分下复习一下我们之前教过的，首先你要研究乙丙间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有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呢？有，这个叫实体法上的合一确定。复习一下定义，什么叫实体法上的合一确定呢？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共同诉讼人员单一且相同，本件诉讼对共同被告共同诉讼的乙丙来讲，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诉讼标的，哪一个啊？就是你们签的那一个协议分割契约，这是对共人全体同一个契约关系，所以实体法上合一确定的必要，乙丙间确定是一个必要共同诉讼。再来，为什么是固有必要呢？从诉讼目的的角度来看，当然有必要强迫全体利害关系人加入诉讼，当事人才适格，纷争才有办法解决。为什么呢？自问自答一下，请问你了， 分割购物协议这个诉讼，诉之目的叫什么呢？目的叫消灭共有关系，改为分别所有。那要达到这个目的，要不要全体的契约关系人加入？当然要，因为你少列一个进去，比如说你少列丙进去好了，只列乙为被告，分割的目的无法达成。为什么无法达成呢？因为甲要取得单独所有，你这个土地现在是大家呢分别共有，三个人各有三分之一持分，所以甲要取得单独所有权的话，必须是乙丙呢各自把他三分之一持分的部分转让给某甲，某甲才可能取得某一个财产单独所有权。所以你要消灭某一个特定区域的共有状态，把那个特定的区块变成自己单独所有的话，法律逻辑上一定要其他共有人呢把那个区块的应有部分全部移转给你，让你才有办法单独取得一个完整的所有权，消灭共有关系嘛。所以少一个共有人都不行，法理上必须强迫全体共有人加入诉讼，当事人才适格。所以性质上是一个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这就是第一个重点呢。在刮胡三诉讼形态看到的性质上永远都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再来刮胡四审理原则回归一般的财产权诉讼，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性质叫给付之诉，它是一个标准的诉讼事件，不会适用非讼法理。既然不会适用非讼法理，当然就回归一般诉讼法理加以审理，所以有处分权主义有辩论主义的适用。好，紧接着刮胡五诉之声明打两颗星号，最重要的考点也就是45页最高法院决议的一个见解。来，这个决议怎么讲呢？各位先看结论，45页最下面，将来考你这个类型你不用怀疑，一定会考你诉之声明怎么写，标准的实务的争点。假设你现在是律师，你这个状子起诉状声明要怎么写，你非得把决议背出来不可，因为这是目前为止诉讼法学界呢独一无二的一个特殊声明的写法，只有这个类型是这样写，其他都不会这样写了。什么样独一无二的特殊写法呢？来，你看一下45页最下面出题字的部分，履行协议分割共有的诉讼，该契约锁定的分割方法性质尚为不可分，故共有人当中的一人或数人提起履行协议分割契约之诉，诉讼标的对于全体必须合一确定，而且要强迫把所有共有人加入诉讼，当事人适格，财务欠缺。到这边为止，刚刚黑板上讲过了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所以最高法院决议的前半段只是跟你宣示这个诉讼类型叫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宣示完了，你看后面的重点。来，第二个重点，应受判决事项的声明，现在教你诉之声明怎么写了。来，下面请用荧光笔画起来。因为命两造依协议分割契约锁定分割方法呢，协同办理分割登记，不得仅命被告就原告自己分得的部分协同办理分割登记。念完了什么意思呢？文字的说明46页第四段详细的跟你介绍，你不用抄，课堂上5分钟听懂最重要。来，对照一下黑板上，它的性质叫给付之诉。那我们刚刚说这种性质的给付之诉为什么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声明写法呢？来，各位对照右边这个给付之诉，来，在这个决议做成之前呢，最高法院呢跟学理上同一个见解，就是各位一个基本常识，所有的给付之诉诉之声明的写法永远只是命被告履行义务。简单来说，所有的给付之诉，你的诉讼标的主张如果是请求权的话， 永远都是命对方履行义务，你绝对不会神经到在你的诉状上写说我自己要履行义务。譬如说双务契约好了，甲乙之间有一个买卖契约、双务契约，请问你啦，出卖人如果要告买受人，他的诉之声明一定只会写买受人要给付价金100万，一定只是诉请对方履行义务。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这么神经，在这个买卖契约的诉讼里面，甲呢自己还在状纸上写原告我呢也要给呢，也要把 A 物的所有权移转给乙，然后被告乙呢才要把价金给我。你就算自己都没有履行你的对待给付义务，甲就算自己呢都还没有履行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你也不需要在诉之声明里面先要求自己呢履行移转义务，不用，你永远都是单纯的命对方履行给付义务。这是 99.999% 呢所有给付诉讼诉之声明的惯例。这个惯例就是永远只要命对方履行义务，从来不需要命自己呢一定协同履行义务，这是所有给付之诉的铁则。但是现在有一个例外的，这例外刚刚书本提到，最高法院也是挣扎了好久，讨论了3年，最后才有勇气呢做成这个决议。什么例外呢？唯一全国仅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就是履行分割共有物契约的协议。它的性质是给付之诉，但最高法院说原告诉之声明要同时命原告及被告呢协同办理分割登记，等于说创设了一个给付之诉的类型，里面原告的诉之声明是要声明自己跟对方同时都要履行契约责任，这是独一无二诉之声明的解法，居然是原告自废武功，自己要求自己呢也要协同履行若干的义务。为什么呢？答题的关键就是基于分割共有物之诉类型的特色，最高法院说这是不得已的，因为这种类型的特色，如果你仅命被告履行义务的话，没有办法达到这一类型诉讼的目的。什么目的呢？消灭共有改为呢单独所有，这个目的没办法达到。怎么说呢？假设甲乙丙原本契约的内容是说甲呢分得东边这块土地，那么乙呢可能就分得西边这块土地，那丙呢分得南边的这块土地。好，这时候如果甲呢只为自己着想，我反正依照契约我分到是东边那块土地的单独所有权，所以我的诉之声明说命乙丙呢要把东边那块土地1/3的持分移转给我，这样写变成只有甲单独取得东边那块土地的单独所有权，但是呢甲自己针对西边跟南边土地也有1/3的持分，这1/3的持分除非乙丙提起反诉要求甲的履行，否则甲呢并没有在本案诉讼中具有履行的责任。所以法院如果判下来只判说乙丙要把东边这块土地1/3的持分移转给甲的话，其结果变成只有甲单独取得东边所有权土地，但是乙丙呢仍然没有办法单独取得西边跟南边完整独立的所有权。那乙跟丙将来要取得西边跟南边独立的所有权的话，势必要再对甲提起诉讼，要求甲履行协议分割契约。那如此一来，最高法院说那岂不是严重的违反纷争解决回信？我就是尽量希望同一个分割协议的争议呢在一个诉讼程序内统一解决，一次判决就消灭你们全部的共有关系，这是我诉讼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所以你原告甲你的诉之声明不能够只声明对方履行义务，你自己要在诉讼中同时履行你的义务，把你的1/3持分呢西边这一块南边这一块的1/3持分也要一并的移转给乙丙，这样合并在一个诉讼程序内才有办法达到消灭全部共有关系的目的。 所以在纷争解决回信的考量之下，为了因应这种的协议分割购物之术的特色，所以只好呢做成决议说，创设一个极度例外的情形，就是给付之术原告居然要同时声明说自己也要履行呢相对的一个义务责任。这是整个诉之声明上面真的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关于给付之术呢非常特殊的一个诉之声明的写法。那利用点时间把这个决议的特色就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这五个争议的类型呢，我们只带同学看这个的协议分割购物之术，把九十年这个重要的决议的重点跟同学说明到此。那剩下的这一些争议类型通通都是刑事的形成之术，这个留待序论的部分讲完诉讼法理跟非讼法理之后呢，再一并的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好，那整个第二章诉之种类呢，这三分法的概念，我们就把重点呢很快的跟同学带到这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你看一下呢，往后看，好，第三章客观合并。来，这个第三章客观合并，不对哦，明天晚上还有一堂课。不过这个客观合并是国家考试呢也算是前五名的一个重要的章节了，这什么选择合并啊，重叠合并，预备合并，所以我们应该要留到有两堂课连堂的时间再讲哦。所以这个客观合并呢，如果今天讲明天一堂再切掉，那下次见面又是下个礼拜的事情哦，这样太松散的，所以我们第三章客观合并留到下个礼拜再说。今天晚上剩下的时间跟明天晚上呢，我们就先请同学看一些比较简单的小单元，所以第三章请你先跳过去，这留到我们下礼拜完整的两堂课再说。请你先看到呢第四章以下呢比较独立的小单元和这个诉之变更追加跟反诉，所以呢接下来时间请同学先往后翻看一下第四章和诉之变更追加。来，翻到十之一页呢，第四章的诉之变更追加，这个四五六呢三个章节是民事诉讼法上呢三个呢很独立的小单元，国考会考啦，但是都是很简单很独立的概念，所以呢拆成三个章节来跟同学介绍相关的制度。那首先看一下什么叫诉之变更追加，来看一下十之二页诉之变更追加的定义。来，所谓的诉之变更追加，你看一下第二页诉之三要素，这个名词又出来了，今天才讲到了当事人标的声明，诉之三要素其中任何一个有变动，这个叫诉之变更，任何一个有增加，这个叫诉之追加。所以变更是用新的取代旧的，这个叫变更，追加是保留旧的增加新的，凡是诉之三要素任何一个要素有变动就叫诉之变更，任何一个要素有增加就叫诉之追加。因此同学回到黑板上投影成具体案例有够简单，什么叫诉之变更追加，譬如说甲本来告乙民法767，本来诉讼标的主张是767，后来告到一半跟法官讲，法官我好像写错了，诉讼标的不是767是179，我要求跟法官更动我的诉讼标的，变更我的标的，把标的从767变更为179，这个叫什么呢？诉之变更嘛，因为诉之三要素任何一个要素有更改有变动就叫诉之变更。相反的，什么叫诉之追加呢？追加就是保留旧的增加新的。同样的案例，本来告767，后来诉讼中呢听这个朋友讲，这要叫请求权竞合，我同时有两个请求权，所以我跟法官讲，那我除了保留原有的767之外，我又额外增加连179一起告，保留旧的增加新的，这个叫诉之追加。这就是呢所谓诉之变更追加这个制度呢最原始的一个定义。好，念完之后呢请再回到书上的第二页。那同学有疑问了，讲这个定义干嘛呢？立法者告诉你，我们承认变更追加的制度。为什么承认呢？立法理由写得很清楚， 便利原告主张权利，而且呢可以达到诉讼经济纷争解决回信，很好懂了。如果你不准他变，你不准他从767变成179，那你要逼的原告撤回767，另诉主张179，这个叫浪费大家时间。他反正就是要告179告定了，你就干脆让他利用同一个程序变更追加就好了。如果你硬是不准他变更追加，那等于是强迫他要撤回旧的，然后对新的再另行起诉，这会产生所谓不服诉讼经济原告主张权利的不便。所以为了便利原告主张权利，达到诉讼经济纷争解决一回信的要求，你要改要加后都可以的，让你合并在同一个程序，改一改加一加就好了。所以我国法是承认所谓的诉之变更追加的制度。好，把这个制度功能介绍完之后，第三个标题各位自己看，当事人的变更追加、诉讼标的的变更追加、诉之声明的变更追加，这些当然都叫做诉之变更追加。因为原始的定义就是诉之三要素里面只要任何一个呢有变动增加都算是变更追加了，所以类型你简单的看一下就好了。好，紧接着重点来了，看一下第四页跟第五页，诉之变更追加的要件跟限制。来，你把第四个标题跟第五个标题合在一起看，在看之前先回到黑板上，变更追加章节的重点就是在考这个变更追加的要件跟限制。哎，什么意思啊？立法者在研究一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虽然准原告变更追加，但是立法者抬出一顶大帽子说，诉讼制度的设计要兼顾两造权益。这是呢教科书上很常看到的一个大帽子啊，讲的也对啊，所有制度的设计都不能偏废一方，都要同时兼顾双方当事的权益，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兼顾原告跟被告的利益。那这时候你想想看，所以啦，诉之变更追加制度看起来就是便宜原告。因为刚刚制度功能在第二页就提到便利原告行使权利，所以立法者就说，哎，这样不对哦，如果我这个制度片面的只是为了便利原告行使权利，那一定会侵害到被告的权益。为什么一定会侵害被告的权益？各位你看黑板呢，想一下就知道，我们如果准原告无条件可以任意变更追加，那真的会侵害到被告的利益。怎么侵害呢？你想想看，原告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呢，他的起诉状譬如说2月1号开庭呢写的是767，结果呢第二次开庭3月1号突然跟法官讲，报告法官，我告错了，我现在的标的要改成179。好，你要改，那代表被告怎么样？被告可能第一次出庭呢全部都准备767的答辩书状，后来看到你变更成179，他回去要很辛苦的针对179再准备，结果第三次来开庭你又说，报告法官，我搞错了，好像诉讼标的是184才对。那如果你可以任意这样变更，那被告第三次开庭回家又得重新准备184的答辩，结果第四次开庭呢你又跟法官讲，抱歉，好像第一次告的才对，所以要变更回767。哇，那针对被告来讲，他第一次所准备的767的状子搞不好不见了，现在又要重新再准备一次。所以如果允许原告无条件无限制任意变更追加，一定会造成两个致命的缺点，第一个叫程序延宕，第二个叫被告防御权的侵害，会增加被告应诉之烦，同时会产生程序延宕。你每次开庭变一次，法官就要叫被告回去再重新准备，一定会增加被告应诉的烦累，同时造成程序延宕。所以整个制度设计上，立法者就思考说不能这样搞，我们既然要兼顾两造权益，所以绝对不准原告任意变更追加， 要有一个时间点的限制，所以89年修法的时候，大笔一挥，你看一下255条第一项的规定。来，大笔一挥之后，第一句话就告诉你，原告变更追加有一个时间点的限制，起诉状送达后，原告就不可以任意的变更或追加了。所以限制点就是呢，为了兼顾被告权益起见，以起诉状送达时间点为分水岭，一旦状子寄给被告合法送达后，原告就不得任意变更追加，除非你有下列但书的七种情形。这个立法力蛮烂的吼，前面讲说诉状送达后不准变更追加，讲的好像义正言辞，不准你随便变更追加了，后面马上但书设计七种例外，但有下列七种例外情形，原告还是可以任意变更追加，所以形成很吊诡的立法论，原则禁止，例外呢又放宽，有七种例外情形，原告可以随时的变更追加。所以啦，紧接着而来的考试重点就是第五页以下第五个大标题，255条第一项七种但书的解释。那七种例外的情形是原告可以任意变更追加的。来，第一款最简单，保证不会考哦，叫被告同意，这个叫废话了。被告如果都放弃自己的权益，同意你原告任意变更追加了，那原告当然随时可以任意变更追加。所以第一款非常简单，得被告同意之后呢，诉状送达后，原告依旧可以任意变更追加。来，重点在第二款，请同学打个星号，我们今天回家前就把第二款讲完，剩下3到7款留到明天晚上再说。那我这课程设计蛮奇怪哦，他为什么从这个礼拜开始呢，变成每个礼拜天的晚上上一堂课哦，这实在是很痛苦了。明天照常上哦，但是下礼拜我想要呢取消这个奇怪的制度哦，这样每个礼拜天晚上各位跑过来啊调查一下，各位觉得不会太麻烦的，请举手一下啊，觉得有一点麻烦，想要这个稍微改一下，请举手啊，放下，同学好贴心哦。好，所以我们明天还是照旧晚上的上课，但是下礼拜我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成礼拜天晚上，所以下礼拜是不是照旧呢？那我们就呢这个下礼拜六再说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明天晚上还是照常，礼拜天晚上这正规课程呢还是要上一堂课。所以第三款到第七款以下呢，那就明天晚上再说，我们今天就把第二款呢做一个结束就好。来，第二种呢，允许原告任意变更追加的，叫请求的基础事实同一，非常抽象的概念。什么叫请求的基础事实同一呢？来，它是七款里面最重要的一款，因为呢学说的讨论最多。考点就是呢，请你去解释这个抽象的法条。所谓请求的基础事实同意啊，各位看第六页，一大堆见解，最高法院的见解、李太郎老师的见解、邱老师的见解等等。事实上不止啊，国内期刊论文至少有6个以上不同的见解。但各位考试只要记2个，你只要记判例的见解跟邱老师的见解就好了。写考卷用得到只有2个，其他学者的意见，除非你是个别学校法研所考试要用得到，你自己再去研究。不然呢，国考导向呢，我们课堂上只跟你介绍邱内功老师的见解跟最高法院的见解。那这两个见解刚好叫2个极端。什么叫2个极端呢？实务的见解叫最狭义说，邱老师的见解叫最广义说。所以有些具体的个案、具体的考题呢，你用2个不同的见解去分析，答案就完全不一样。先看一下最高法院的见解，叫最狭义说。最高法院怎么解释什么叫请求的基础事实同意呢？那你看一下实务见解，这里第一次看呢，觉得非常的抽象。所谓请求基础事实同意，是指呢变更或追加后的新诉讼跟原本诉讼之间的主要争点共通，各请求利益在社会生活上可认为同一。 这句话就有够抽象的。什么叫各请求利益之主张在社会生活上可认为同一或关联，而就原请求的诉讼及证据资料于审理时呢，在相当程度的范围内呢，具有同一性或一体性，得期待呢后请求的审理予以利用，这个就叫请求的基础事实同一。念完了，老话一句吼，背得起来尽量背，但一般正常你背不起来了，因为非常抽象。什么叫变更或追加的新数跟原数的主要争点共通，还有什么叫各请求利益的主张在社会上生活上可认为同一或关联。如果你文言文的吸收有问题的话，你把它拆解成白话文来。最高法院的见解呢，就是呢最狭义说，因为啊这一个见解的特色就是，所谓请求的基础事实同意呢，要同时符合实体法跟诉讼法的要件。各位记住，是要同时符合，两个要件都具备，才叫做请求基础事实同一，才准你做诉之变更追加。那实体法要件就是呢，变更后的诉讼或追加后的诉讼跟原本的诉讼之间呢，这个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相同的。这叫实体法的要件，一定要变更后追加后的那个诉讼所要达到的诉之目的法律地位跟变更前追加前的旧诉讼是一样或相关联的，这叫实体法的要件。那诉讼法的要件叫做呢，变更后的诉讼跟变更前的旧诉讼之间呢，必须要呢主要的争点攻防方法相通，可以期待呢诉讼资料相互援用。来，什么意思呢？各位就直接看黑板上这个案例好了。来，同学请问一下，今天如果说有一个诉讼是这样，他告诉你说甲的 A 物被乙给抢走了，这老调的案例今天讲了好几遍，某乙去抢了某甲的 A 物，甲先告乙呢767返还 A 物，后来想一想说呢，哎，你抢我的东西也构成不当得利，所以跟法官讲说，报告法官，我能不能把诉讼标的变更成179或追加成179。本来主张是767，现在想要改，想要变成767，可以还是不可以呢？这个数字变更，最高法院的见解认为可以。为什么可以呢？因为这是最典型的同时符合判例的见解说呢，两大要件具备，实体法的要件具备。这个实体法要件就是你第六页书上面的这个呢，变更或追加的诉讼呢，各请求利益的主张在社会生活上可认为同一或关联，这一句话就是强调实体法的要件。那什么叫各请求利益的主张在社会生活上可认为相同呢？这个就是带有新诉讼标的论一分之说的定义。一分之说定义就是法律地位相同啊。所以呢，学者的见解认为呢，判例所谓的各请求利益主张在社会生活上可认为同一或关联，白话文的概念就是你变更或追加后的新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跟诉之目的呢没有改变，跟变更前旧的法律关系旧的案件来讲，可以达到相同的法律地位跟诉之目的，这个就符合实体法的要件。所以黑板上这情形最典型嘛，你变更前的767跟变更后的179，你的法律地位都是返还 A 物，所以实体法的要件是符合的， 变更追加后的诉讼跟变更追加前的原诉讼之间法律地位是相同的，再来还要过第二关，你还要具备实体法的要件。实体法要件比较好懂，就是第六页所提到的各主要争点有共通性，可以在原请求的诉讼及证据资料可以期待在相当程度范围内呢于后诉讼审理时利用。什么意思啊？讲白点，可以检现成的就好了。什么叫可以检现成的？你变更或追加后的诉讼一定要跟变更追加前的旧诉讼之间具有呢至少一个争点相通，一个诉讼资料相通，可以期待后诉讼直接加以援用。这叫诉讼经济的考量，基于呢调查证据认定事实的便利性所设计的要件。什么意思呢？像黑板上这个例子，你变更前的诉讼标的叫767，当你在审767的时候一定会去审酌到被告已是否呢无权占有吗？好，那你今天变更为179，你把诉讼标的变更成179，那这个标的跟767至少一个争点相通的，什么争点呢？一定都要被告已无权占有，只有被告已无权占有的前提下才要负767的返还责任，也才要负不当得利无法律上原因的一个义务。所以你的诉讼标的变更前变更后767跟179呢至少一个争点相通，就是某乙是否为无权占有，只要一个争点相通就可以期待说呢相关的诉讼资料可以相互援用。因为你在前案调查767的时候搞不好已经针对某乙是否无权占有这个事实呢做过调查，得到一些证据诉讼资料了，这个调查完毕的事证资料刚好可以提供后面179的诉讼审理时所需。所以诉讼法的要件也具备，两者都符合的情况下，所以呢实务的见解认为767变更或追加为179是最典型的第二款的请求基础事实同一，原告可以任意为之，完全不用受到任何限制。好啊，这是呢实务的一个最狭义说的见解，那你跳着看邱老师的最广义说。最广义说写的也蛮抽象的，你看一下啊，目数字第三段，邱老师说请求的基础事实同一指的是判决的基础事实同一。各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请你注记白话文在书本旁边，邱老师的见解呢跟判例大同小异。讲白邱老师认为呢只要符合诉讼法的要件就好了，邱老师没有提供新的见解，他是沿用判例修正。怎么修正呢？所谓请求基础事实同一，邱老师说啊，最高法院太啰嗦了，在我的观点里面我只要符合诉讼法的要件就好了，也就是前后两诉之间主要争点相通，攻防方法相通，可以期待诉讼资料相互援用，这样就 OK 了，不需要什么法律地位同一或关联，不用了，所以单纯只要具备诉讼法的要件即可。这就是邱老师的见解，所以黑板上这个案例如果依照邱老师的见解的话一样构成第二款呢原告可以任意的变更追加。好，以上呢黑板上所举的例子是两个见解相同的结论。那同学问有没有其他的考题跟案例是两个不同的见解之下答案不一样的？当然有，这个案例在各位书上的第七页中间编者按的这段文字，那你对照看注释第九，这是许树安老师的文章里面引邱老师举的例子，所以这个例子就是在跟你说明有些个案两个不同的理论结果不一样哦。来啊，这个类型呢文字的说明同学不用抄，因为第七页中间编者案都有，我们把编者案的文字呢转换成实例题，那各位回家前呢花个几分钟时间稍微看一下，听懂之后呢这个观念就永远跟着你了。 来，这个编者按了邱老师文章上所举的案例，长成这样。甲告乙告什么呢？给付价金100万。基于甲乙之间的买卖契约要求给付价金100万，所以你想也知道，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叫价金的请求权，买卖契约的请求权。好，那邱老师文章说，在这个诉讼进行当中，被告乙抗辩，被告乙在那边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什么呢？某乙为了不还钱呢，天南地北随便扯，他就做一个抵消抗辩，抗辩说我不用还钱，因为我对原告甲有150万的借款债权可供抵消。那被告做抵消抗辩，原告就气炸了。为什么气炸呢？他觉得这个怎么没品啊，为了不还钱不择手段，我明明呢没有跟你借过一毛钱，你怎么鬼扯说呢你对我有150万的呢这个借款债权可供抵消。所以甲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就做了一个诉之追加，追加提起一个确认之诉。各位，这就是邱老师文章举的例子，标准的诉之追加，追加了第二个诉讼标的。你本来第一个诉讼标的是买卖价金的请求权，现在保留旧的增加新的，原告又追加增加告一个诉讼标的，告什么呢？确认甲乙间150万借贷债权不存在的诉讼。谁叫你乱给我做抵消抗辩，我就追加针对借贷关系独立追加成为诉讼标的，要求确认不存在。好，题目就考你了，请问你甲的这个追加是否合法？来，这个题目对照一下，依照实务的见解不合法，但依照邱老师的见解合法，为什么呢？各位，就用这个实例题让你了解两个见解差别在哪里。来，实务的见解为什么不合法，不符合255条第一项第二款呢？因为呢，回到黑板上，最高法院所谓请求基础事实同一，要同时符合两个要件，哪两个要件？第一个实体法的要件。那这个题目就是实体法的要件没过关，怎么说呢？实体法要件的定义是追加后的新诉，就是这个呢，确认甲乙间借贷关系存在的诉讼，追加或变更后的诉讼，跟原本的诉讼之间，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同一或关联的。依照实务见解，第一关就没过了，怎么讲呢？原本的诉讼给付价金，这个诉讼原告要得到的法律地位叫积极受领100万的地位，后面追加了这个确认甲乙间150万借贷关系不存在的诉讼，原告希望得到的法律地位是消极的免除150万给付义务的地位。那这个对照之下就知道，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没有任何法律地位同一。第一个诉讼是积极的要受领100万的地位，第二个诉讼是消极的要排除150万的地位，这个绝对没有所谓呢实体法上法律地位同一或关联的情形，没有了，所以第一关就被剔除掉了，它并不符合所谓请求基础事实同一，所以原告甲不能任意追加，只能另行独立起诉，不能合并在同一个程序内追加起诉。但相反的，依照邱老师的见解 OK 了。为什么依照邱老师的见解可以呢？因为邱老师最广义，他说请求的基础事实同一根本不要管实体法的要件， 那个第一个要件不重要，不要理他，只要管第二个就好，诉讼法的要件具备就行了。那什么叫诉讼法的要件呢？只要前后两个诉讼主要争点相通，攻防方法相通，可以期待相互援用诉讼资料就好了。所以他文章怎么评价黑板上这个案例呢？他就说，同学请你思考一下，追加前的原诉讼给付价金诉讼，这个原本诉讼程序中被告就抗辩150万的借款债权可供抵消，所以在前案诉讼里面，针对150万的抵消债权是否存在这件事，已经列为重要争点，而且可能呢，已经进行相关的调查程序，得到一些事证了。那你后面独立追加提起一个确认甲乙间150万借贷关系不存在的诉讼，追加的诉讼跟先前的诉讼一定具备主要争点相通，都是呢针对150万借款债权是否存在这个争点，前案就已经用作攻防方法审理过，并且前案可能已经调查得到相关事证啊，这个相关事证后面诉讼直接捡现成的拿来抄就好了，完全符合主要争点相通，可期待后诉讼援用前案诉讼的资料，只要符合这个诉讼法要件，具有所谓审理的便宜性的话，就一概从宽解为构成第二款请求的基础事实同一。所以同样的案例，反映照邱老师的见解，可以依照第二款做任意的变更或追加。这就是我们用书上第七页编者案的案例来跟同学说明，同一个实例题，不同的一个理论见解之下，得到的结论就呈现截然不同的风貌。好，这是关于第二款请求基础事实同一，在概念上我们把实务的最狭义说跟邱老师的最广义说的区别呢，用两个案例来跟同学做介绍，这样你观念清楚，写考卷就知道考出来要你写的争点了。好，那各位回家前呢，你看一下第八页以下，应该说第七页以下，刮胡四综合比较，这是请同学回去自己看的，这没什么啦，就是呢帮你整理学者的文章。许淑兰老师呢把民事诉讼法上条文有提到基础事实的法条呢跟你做个总整理，他说民事诉讼法很多条文都提到基础事实，但是这个解释不太一样，所以像第八页二五条有请求的基础事实，247条有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刚刚教过的244条第一项第二款诉讼标的及原因事实，法条都出现类似的用语，但是定义不尽相同，所以许淑兰老师帮你做一个整理啊，这你自己看一定看得懂哦，不是呢太重要，就是一些法条名词定义的不同呢，跟你做一个小整理，回家有空花个十几分钟时间稍微简单的看一下。好，那么第二款呢，我们就把重点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第三款以下跟反诉的制度呢，我们就留到明天晚上的时间再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进行到这里。